德训篇第35章，遵守法律便等于献的祭献多，坚守诫命远离一切邪恶便是奉献和平祭。远离邪恶就是举行赎罪祭，喊为所犯的罪求赦的祈祷。感恩等于奉献上等的面粉，施舍等于赞美祭。远离邪恶就是悦乐上主，逃避不义便是赎罪祭。不要空手到上主面前去，因为这一切为了天主的诫命都应当执行。义人的献仪使祭坛丰盈，他的馨香上升到至高者面前，义人的祭品必蒙悦纳，上主常记得他，绝不会忘记。你光荣上主要爽快，不要吝惜你手中所献的出熟之果。在一切祭献上要喜形于色，奉献十一之物时也要高兴，按照至高者所赐给你的奉献给他，依照你手中所得的慷慨奉献给他，因为报答世人的上主必要七倍的报答你。你不要行贿赂，因为他绝不会接受的。你不要依靠不义的祭品，因为上主是审判者，绝不看情面，他绝不偏袒任何人而加害穷人，他倒乐于俯听受压迫者的祈祷，他绝不轻视孤儿的哀求和寡妇诉苦的叹息。寡妇的泪岂不是眼颊流下来？他的哀嚎岂不是控告那使他流泪的人？他的眼泪从面颊上达于天，俯听的上主见了非常不满。凡诚心诚意恭敬天主的必蒙接纳，他的祈祷上彻云霄。谦卑人的祈祷穿云而上，不达到目的绝不甘休。不等至高者见了，为一人伸冤执行正义，绝不离开。上主绝不迟延，至刚义者绝不再容忍他们，必要粉碎残忍人的腰背，必对一帮人实行报复，直到他将强横的群众铲除，将不义者的权杖折断，直到他按照每人的行为还报他们，依照人们的图谋报答他们的工作，直到他裁判自己百姓的案件，使他们因自己的仁慈得到喜悦。在患难时，天主的仁慈是甘宜的，有如大旱时的云雨。